在黑暗的余光游荡，聚集再多光芒，也只是凭着天上万一的浪。 你黑色的翅膀，卸下你深白色的武装，展现那黑色的。 休闲养生，尊享城市健康生活。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9:00。 想和孩子学游泳，就来千秋兰亭游泳班，初学班、亲子班、私教班火爆招生中。专业的教学，优雅的环境，先进的净化设备，包教包会，办卡更有精彩优惠。3129-222，3129-333。 新闻整点听，整点听。 各位好，今天是2017年5月12日，星期五，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国内资讯。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数据显示，4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 CPI 同比上涨1.2%，涨幅比上月扩大了0.3%。其中，医疗保健、旅游、交通和教育服务居住价格温和上涨。食品价格在4月继续下降，同比下降3.5%，其中蔬菜的价格同比下降25.6%。据中国人民银行昨日消息，支付宝公司和财富通公司因违反支付业务的规定，分别被央行上海分行和央行深圳市中心支行处以30,000元的罚款。财政部近日下发通知，下达相关省区市财政管理绩效考核奖励资金6.15亿元，奖励地方办事创业，获得奖励的有7个市、24个县。按照东部地区，每个市奖励2500万元，每个县奖励1500万元；中西部地区，每个市奖励3000万元，每个县奖励2000万元的标准。9日，新财富杂志微信公众号发布2017年新财富500富人榜，王健林、王思聪父子以1794.3亿元的财富坐稳首富宝座，马云以1562.6亿元的财富居第二位，王卫以1504.5亿元财富居第三位。这里是新闻整点听，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。 我们心中都有个舒马赫，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F1。成为索尼克卡丁车，带你撒把野，你就是下一个车王。电话0316-330-5559。Racing is in our blood。 你看过了许多 刻着轻柔的旋律，将人们逝去的记忆慢慢印入心间，浪漫而又充满着温情的片段，如一张张光盘，一旦精心的读取，就会清晰的显现。带上耳朵去旅行，城市蓝调，我的城市，我的音乐味道。 每一座城，每一首歌都有它独有的味道。欢迎你在整点之后继续来锁定收听品飞零三三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正在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。我是江北。在节目一开始，你要告诉你消息，现在只要拿起手中的手机，下载一个软件叫蜻蜓FM，找到北京区，选择品飞零三三，就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了。另外呢，你可以在微信上搜索一下品飞零三三，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官方微信，然后呢加关注参与活动，就将有很多礼品要送给你。 灯光一般昏黄，你的海关一开，我闭外眼睛张大，迫不及待，爱是门牌，转过来，因为你眼睛满载，为我存在，这世界是我的大舞台。轻轻听着你来吧，把它浓度一百，你的爱爱像金色炮台，三界里塞，大舞台把冠军拿下来，我要现在喝下你酒红色的爱。快快快快秀出爱的快板，没有不该反应在加快，难道你真情发白，继续发呆，心动要慢慢反快，会有未来。 Vino Vino 流星时空穿过， Vino Vino 最是不是我， Oh yes oh no 最爱正要经过， Oh yes oh no你在等什么？Oh

好气氛。就要

是个谜，喜欢一半聋半哑的爱情，在我眼中的你的样子，五官耳朵眼睛，长梦间的森林里，四下无人，除了你。的爱恋都算谎言，是因为太多差异让感情慢慢磨灭，是因为太多忍耐让心灵过于疲倦，我们都习惯善良，不习惯说出感觉，不能只有倔强，也不能只有妥协，爱到懂自己也懂对方，不能为有奢望就捆绑了对方，知己间爱情升华成体谅，用成全去退让，眼里泛泪光，宁愿一生一晃，温柔地洒向远方，你前往的路上，努力将爱情升华成体谅，你冲淡了哀伤，拆了所有墙，天地才全开放，带着梦跑向阳光，张开手的悲伤长出翅膀，爱到懂自己也懂对方，不能为有奢望就捆绑了对方，学习将爱情升华成力量，用成全去推让，眼里泛泪光，宁愿一生欲望温柔地洒向远方，你前往的路上，你愿意想

知道广播前的你此时此刻是否依旧在守候电波呢？今天第二个小时和你一起伴随星聊到这个话题，所以说你有教会爸妈哪些新事物，为此爸妈或者是你自己的生活有发生哪些变化呢？你可以在微信里搜索一下孙伟加关注，就可以参与互动，一起来说说你有教会爸妈哪些新事物，为此爸妈或者是你的生活有哪些变化。 别再纠结的我，虽然我感到伤心的我，虽然我是那么无助，别再伤心的我，从来都是浪荡漂泊，别再伤心的我，从来都是百里红尘负心归路。

我曾以为难以开口的再见，就让一切走远。这不是件容易的事，我们却都